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这么寒冷的冬天，我们在这边聚集来看神的话。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再一次是你亲自来召集弟兄姐妹，愿我们在这边遇见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遇见你，我们灵里面遇见你，再次认识你。我们把自己的一生一世仰望在你手里，从岁首到年终，你是我们的神。愿你祝福带领我们每一位，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今天要谈的是雅歌这本书。雅歌这本书很麻烦啊，还没开始讲就先跟你讲麻烦。那什么地方麻烦？有没有人自己看过几次雅歌的？有没有？举举手，谢谢。哇，很多。有没有人没看过雅歌书的？就是啊，谢谢。这一位没看过，其他都看过。哦，几位没？三四位哈。还有没有没看过的？好，有没有人去看过雅歌的参考书籍？有没有？有没有去看参考书籍的？请举手，我想了解一下。都没有。哦，那还好。为什么我谈这件事？因为参考书籍对这卷书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看法，非常的麻烦。这一卷书是圣经里面最奇妙的一本书，也是最不容易谈的这本书，也是最少当众教的一本书。大部分是不教这一卷书的，因为这卷书有点麻烦。那我今天要冒一个很大的险，所以我等一下讲的时候，有些地方你听了可能觉得很有很多问题的哈。那么先忍住一下，受不了了举个手，说受不了不要再讲了。这卷书有这么严重哈，因为这里面的观点就决定了很大的事情。那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大概知道吧。好，那我现在就开始简单介绍一下雅歌这卷书。雅歌这卷书，因为很多人做了很多的很多的研究哈，一般是认为是所罗门写的，因为他喜欢讲的是所罗门的歌。那这一次有没有人听过大卫鲍森David Boston 那个牧师的讲道？有没有人听过的？举手一下，我也想了解一下。一位、两位、三位，还有四位，不多哈。这一卷里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对我是有很大的帮助。他特别讲到说，犹太人的文字里面，他们没有形容词，所以他们讲到是最好的呢，是怎么讲说最好的歌，它叫做歌中之歌，歌里面的歌，所以它是最好的歌。哦，王中之王就万王之王，好，主人的最好的主人是万主之主，他们是用这种方法来描述的，因为他们没有形容词，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哈。那包顺有讲到这一段，所以假如听听他的会有一些领受。那这一段很不容易解释，那包顺牧师呢有一个很好的建议哈，大家同意不同意？要去听过才知道我在讲什么。那这一卷书因为不容易解释，所以我要先讲一下哈。那么是所罗门王写的，大概是在所罗门王生在的时候，但是所罗门王完毕之后呢，有人是修过的。那一般是相信呢，西西家王那时候请了人家修过，但是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这里面的信息呢，基本上你去看就是两个恋人的这个记录。可是解释就发生很大很大的问题。那大部分的读者现在都相信是两个主角，一男一女，没有第三个人。但有人解释说还有第三个出现啊，所以比如说三角恋爱的故事啊。那大家记住一下，这卷书什么时候写的？再想一想，再写了，差不多离现在多久前？3000年，对不对？请问3000年以前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 一样。 那我再问你一下，对不起，100年前的爱情是什么样子的？100年前爱情跟现在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3000年前跟现在一样不一样？ 更不一样。 更不一样。所以你要了解那个时候是，你看这卷书，那时候的爱情是什么到程度哈？然后再从今天再回头看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那我们继续看下去，那这一卷书到底讲什么呢？我们看看历史的解经过程哈，这个解经很有趣的，太有趣了，要看看。 老早老早以前，大致上人是根据字义的方式来解释，什么意思？就是你表面上读到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你今天我们第一次读的时候感觉是什么？什么爱情故事，对不对？那么就是爱情故事，是字义的解释。老早老早以前，大概到西元前一世纪左右了，大概主耶稣基督来之前那一段时间，就有一段文字出来了，解释的时候就讲说是耶和华跟以色列的关系。所以整卷书的解释呢，都是寓意，都是表示，所有都是含义在里面，有含义在含义，代表代表，男的代表什么，女的代表什么，是全代表什么，都有一个代表性的，这个解释就变了哈，解释变了。然后呢就提到早期的译本里面呢，就是74译本，是因为以前是那个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我们也不懂，所以那时候就曾经翻译出来叫74译本，大部分人可以看。但是他用的是呢，描写这是什么，特别讲到性爱的那个表现出现，所以这是有一段时间变到这个东西了哈。圣经旧约里面说是变量这些，然后之后呢，从2、3世纪之后一直到19世纪啊，都是怎么解释圣经的呢？都是讲到是寓意的灵异的简经，都是讲什么，这是约和华与以色列，或者讲耶稣基督与门徒，讲到人跟神的关系，100%用这个解释，不讲其他的东西。另外呢，这卷书呢，在犹太人里面呢，年轻人是不可以读的。他们然后在中国人的逐日成学里面呢，也一般都不讲不教的，这是事实。是的，因为我在这教会那么久的时间，这卷书没有人讲的，也很麻烦，一讲起来就很麻烦了。那今天是冒了很大的险，反正大家跟我也不熟嘛，没关系。啊，听过，对，你听过他讲，他是这么解释的。100%是什么？我不晓得哈，你没办法，他是那么现代了，比较是用字义来解经，就是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那还是有点难。但是我还是觉得说这里面是最后是可以应用的。那我的角度呢是用字义来解释啊，所以呢字义解释就是大家配合一下哈。你只要觉得我这解释太奇怪受不了了，举个手，就忍忍，不要再讲。有这么严重吗？当然有，我们现在就来看，因为这内容非常的这个非常非常的多哈。举个例子哈，灵异解经，去看尼托生林三刚正确系列，应该是从尼托生这里出来的啊。他们的解法是这个样子，是完全就是你看前面神的工作，这个脱离自己肉体叹息，然后都是走着十字架的道路，都是这种想法的哈。然后这里看看瑞利公的解释，基督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基督是一切的，就是基督是我们的，没有其他解释。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写的，请大家把圣经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一起来看看哈。那大卫鲍森他的解释，他是先看第八章，他把背景稍微讲一下，他用第八章来解释背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讲的，我觉得特别有趣啊，不然的话你第八章不知道讲什么意思。基本上他的意思说，第八章里面描写哈，所罗门有一个园子，这个园子是一个葡萄园，这葡萄园里面呢，有一个家庭住在那边管他的，然后这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小女生啊，还没成熟，后来这个长大成熟了，然后这个故事的恋曲，整个的恋曲好像就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女生跟所罗门王发生的爱情故事，他是这么解释。所以最后一章呢是回头看，这个解释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这样子就帮我把那个最后一章那一些东西呢连起来。好，那我也很喜欢他的讲法，我觉得因为最后一章不然这样连不起来嘛，但前面一开始讲了，那我们开始看，从第一章开始看起，第一章看起，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我觉得这一段让女生来念比较好，好不好？我们请女生念前面这两节，第一节跟第二，可不可以？姐妹一起来念。 所以更容易都爱你，既然愿意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 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至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好，到这边为止。二三四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这是什么？注意看他对他的称呼是什么，还是他后面以后称呼变了，称呼变了，愿他用口与我亲嘴，然后爱情比酒更美。好，刚刚讲过他们没有形容词，是用比较的，酒美不美？你假如不觉得酒美，你就很难体会他到底讲什么东西。现在要假装你很喜欢喝酒啊，酒好不好？真好真好。他说什么？他的亲嘴怎么样？比酒更美。请问弟兄姐妹们，姐妹们在读这个时候会什么感觉啊？你自己会不会进去？这是什么情诗啊？好，你的膏油馨香，有香味，有酒味，有你的名字出来哈，童女都爱你。讲到众童女都爱你，讲到童女爱你，这个你是指谁？指这个男生，这个男生是很受女生喜欢的。然后他有这样子，这个女生就讲了。愿你吸引我们跟随你，王带我进入内室，我们因你欢喜快乐，要称颂你的爱情甚至美酒。然后也讲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个王是很受欢迎的，这样子可以了解吧？所以一开始场子已经铺好了，这个女生爱不爱他？非常爱他哈，他巴不得想要，所以吸引我，愿你吸引我进入内室，private time 就是个人的时间哈。好，然后接下来他就讲了一些难处。他说我怎么样，耶路撒冷女孩子啊，我虽然黑但是秀美。黑为什么黑？戴美姐讲为什么黑？我黑是因为太阳把我晒黑的。为什么呢？我哥哥哈，我哥哥的我的母亲的兄同母亲的兄弟向我发怒，他们要我看守葡萄园，我都没有时间照顾自己，他们要他做事。这个葡萄园呢，就是因为后面讲到他这个葡萄园是租出去的，所以他要看葡萄园，就却没有看守自己的葡萄园。请问自己的葡萄园指什么？他用了很多的预表哈，这里预表自己的葡萄园是指自己，他没有机会 take care of 自己。那么包森也讲到说，这个女孩子黑了嫁不出去的怎么办，这个留在家里面要休息半年一年的时候，变白了以后好嫁，这个嫁了出去。他就讲了，你不要看我黑啊，但是我很美的。好，下面我们一起看下去啊。他说这个女生就开始讲了，这是女生哈，继续讲。她说希望你告诉我你在哪里牧羊，干嘛我可以去找你。所以这个女孩子基本在要求什么？女孩子想去找她，但是男的呢是跑来跑去的，她找不到她。所以女生就说，你告诉我你在哪边，然后我去那边牧羊，何必在那边找来找去呢，让他们把我蒙着脸的人一样。那个男的就讲话，所以女的想要去找他，男的说什么 OK， 说你这 极美丽的女子，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尽管跟着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放在牧人帐旁边，就可以找到我。你只要跟着羊群去就可以找到我，为什么？羊群都是他的。好，他就告诉他怎么去。然后呢这个男生就讲话了，男生说什么？我的佳偶，我把你比上法老车上的骏马。刚才又讲了没有形容词，他用比的。可是这个人比的非常有趣，他整个比法一比，比什么？弟兄们，如果你比一个女孩子好看了，你比怎么比法？是努力一下，他说像花一样，这是姐妹讲的。弟兄你怎么去比那个男 你怎么样去比一个女生好漂亮好漂亮，你怎么比？从头到尾所罗门王的比法非常有趣的，一下子比成马，一下比成城墙，一下比成耶路撒冷，一下比成那个很漂亮。所以这个女孩子的味道你要体会一下，请问这个女孩子什么味道啊？你想她健壮，谢谢。还有谁？还有什么？这个女孩子什么样的女孩子？ 勤劳。 勤劳啊，温柔。如果我讲夸张一点，会不会像林黛玉一样？不是嘛，不是。为什么？俊嘛，美不美？俊美，是俊美。好，后面还是在描述这个女孩子。这女孩子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女孩子？要有点感觉的哈。整个是这个爱情歌嘛，爱情歌讲到最后，这个女孩子什么样子？没有感觉的，那很奇怪哈。回去再看看。然后说你的两腮怎么样？你的颈项怎么样？美不美？美。所以这个男孩子很想把它怎么编上去，把它装饰得更好。因为变法变秀美，颈项因为串珠而华丽，他的脖子很漂亮的，他的头发很美的，是这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很漂亮的女孩子。男孩子称她我的佳偶 My darling, my darling。 好，是这样子一个开始。好了，我们这个男孩子对女孩子有没有看法？有。这个男孩子我们现在还看不太出来。那大家知道所罗门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王，知不知道？ 七 姐七姐三个家。谢谢谢谢。伯母说他的老婆总共几个？700再加300，多少？一千个女人在他身边。你替女人想想，你替女人想想，替女人想。好好，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纳达香膏发出香味，这谁讲的？ 女的。 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女的很清楚她的身份地位的，因为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纳达香膏发出香味，所以她怎么把自己装？纳达香膏在大家知道，在圣经里面，纳达香膏是什么样的香膏？是最高级的，是最最珍贵的啊！这个女孩子去宴会的时候，把纳达香膏发出。好，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怀中。墨药是什么？了解不了解？不知道。女生你们出去约会的时候带什么东西啊？带皮包。皮包里面摆什么？身上穿 身上拍拍拍拍拍些什么？ 香水。 香水。这个纳达的这个墨药呢，应该是属于一种香料的东西，带在身上的。所以整身上怎么样？以前有一种叫檀香扇，大家知道吧？檀香扇一定会发出一个香味，摆在女生皮包里面，以前是这样，现在不用扇子了，没有檀香味了。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在隐基底葡萄园中。又用到葡萄园了，稍微注意一下，葡萄园有玉表的，常常表示女孩子自己啊。也可以这么讲。那隐基底呢？隐基底就是在应该地点其实不是特别重要，地点是在那个在死海附近，在死海附近的一个地方。那边有一些，他去看资料应该这个，但不重要。他说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他说你像一朵花在我的葡萄园中啊，用描述的，描述什么？他的感受，他的感受。所以这个女孩子对男孩子有没有感受？ 男孩子是一朵花 啊，他说我的男孩子是朵花。你说哎呀，这个奇怪，跟这文化不太一样。3000年前他比你早，他的文化比你早，他的文化比你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文化是受我们环境影响的，花都是跟女人连在一起的。那以前的时代呢，美都跟那连在一起的，不是花的问题啊，是美的问题啊。所以他比我们自由一点点，真的自由一点点。好，我的良人为一朵花，我在回。好，男人回应了，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这次他看到他什么？看他眼睛。这个女孩的眼睛很漂亮的啊，你要开始想了，漂亮。 他用鸽子眼，因为没有办法描述，就是所以他又什么用一个比喻式的比较式来描述，因为没有这个文字。哎呀，你的眼睛好亮啊，怎么没有像鸽子眼？鸽子眼看过没有？没看过，麻烦。所以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鸽子眼是什么样子？他没有说猫头鹰的眼睛啊。那可能有人养过兔子，说兔子眼可以感觉，鸽子眼不能体会。好了，鸽子眼有特色的，什么特色？清清楚楚，圆都是圆，瞳孔都是圆的，没有瞳孔方，没有方的圆瞳孔，没有没有，但是亮，很亮。所以下次有机会看看鸽子，为什么他觉得他鸽子眼那样？因为他看过鸽子嘛，但我们没看过，所以没感觉。但是眼睛很亮很亮，他说。你好美哦，你好美，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睛像鸽子眼。女的就说，女的也讲男人，我的良人呢、啊、你甚是美丽可爱。然后下面来了，我们以青草为床榻。然后下面一段，来，女孩子弟姐妹们麻烦你们念一下这三节。 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松树为园子，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 你种 的百 合 窗。 好，他在讲了。这段你读的是什么感觉？你人在哪里？好，左边看看，右边看看，美不美？有没有人？没有人。他说什么？青草当什么？当床，请问他在干嘛？在牧羊。嗯，好。香柏树为房柱，说这就是我们的房子了。 你的意思是，这个女孩子已经找到她的那个在放羊的地方？ 哦，没关系，没关系，随便你怎么想都没关系。反正他没有明讲嘛，就诗歌就这样子，没有明讲的。有人曾经想把这变成那个诗歌，把它当做。舞台剧把它演出来，但是很短很麻烦，而且演也很难演哈，这真的很难演，所以有人又这么解释，但是这是诗歌嘛，整个都是歌。好，这是呀，所罗门王的歌是美的歌，他说我们以青草为床榻。哇哦，弟兄们，如果有一个女孩子跟你讲青草为床榻什么意思？在牧羊啊。香柏树为房屋栋梁，松树为这个字怎么念？园子。好，像窗帘一样，这个松树像窗帘，香柏树是柱子，墙都有了，房子有了，就是这里啊，就是这里啊，美不美？但是有点想象力哈。然后他说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那注意哈，沙伦的玫瑰花，谷中百合，是不是很特别？哎，谢谢，不特别的，就是一朵花。那百合花其实也没什么，就虽然是很美的花，但是不是很特别稀罕的花，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女孩子说我是一棵花，一朵花，是像沙伦玫瑰这样子。那个，然后呢，下面一段有意思了，想男孩子就讲话了，男的就讲话，男孩子说什么？我们念男生的，来一起念。好，我们就这里，请什么意思？他说我是谷中的百合花，男的说什么？哦，不是，你是国宝，什么意思？你是荆棘里面的百合花。他身边是什么？ 荆棘。 他其他都是荆棘，懂不懂？懂意思？他在讲什么？你最美，你美得不得了，他们跟你比起来，你是百合花，他们就是荆棘了。是不是这样的？ 是 啊，哦，微凤的没有要摘哈，没有要摘，只是说它就这么美哈。他说别人像荆棘一样，你是在里面的，你是百合花，没错，但是别人都是荆棘了，你美的不得了，你比别人不能，你是国宝啊。然后继续女孩就讲了，他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苹果树在树林中。哎呀，这个比喻什么意思？说我的男人，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果苹果树在树林中，所以一片的树林，你是里面的苹果树， 怎么样？苹果树有什么特别？好，特别在这里，我喜欢坐在树荫下尝它果子，滋味甜，甘甜。别人都是树，没有味道，你有味道。苹果树，我喜欢在你树下，什么意思？他喜欢他吗？喜欢的不得了，喜欢的不得了。然后他下面再讲，他带我研习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什么意思？你有没有感觉到被爱？如果感觉到被爱，你懂这句话；如果不感觉到被爱，你还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你要被爱到一个程度，他说我进去参加 party 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旗子挥着啊，我爱你，我爱你，哇，这样子挥着，旌旗挥舞着，不是挂在不是会，他说我感觉到爱旗为在我上面，什么意思？他一直在被爱，这是他的感受，这是他的感受，所以他用这样旗在上面挥舞，表示他里面了解意思吧？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没有这感觉，麻烦了。三千年前的女孩子有这种感觉哈，我们现在都是感觉掉了，要去找一找。好，好，求你们给我葡萄干补充我力。你们是指谁？基本上是旁边的一些人呢、啊，也是这样说。哎呀，给我吃点葡萄干，给我苹果唱我思爱成病，讲的是我想这个男的。然后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有没有被抱过？姐妹们有没有被抱过？没有。弟兄们有没有抱过？这个怎么做知道吗？这个怎么做知不知道？不知道，要学一学的哈。学一学哈。左手在头下，右手抱着，这什么动作？什么？讲啊讲啊讲啊！讲啊，接吻，谢谢。如果女孩子有过被这样子，男生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你的感受是在这个里面的，你会知道什么感受？这个女孩子就讲这个事情，她说这句话呢。整个里面出现几次的，整卷是不是出过几次的？然后下面一句话，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田母鹿、祖父女，不要惊动，不要叫醒她，等她自己情愿，等她自己情愿，说不要跟她讲，我爱她，我对她疯狂，这些是不能讲的，我要等她自己愿意来，要只能自己来，自己愿意来。”哎呦，请问到这边为止，我们稍微停一下哈。请问你，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什么样的感情？以我们今天的文字来讲，叫什么？今天我们看得懂这一段吧？如果是一百年前，我们都是一百年前的人物哈，如果我们在这边，现在都是两百岁的资格了哈，那这段文章我们看得懂看不懂？因为在我们社会里没这个东西，这叫什么？自由恋爱，可不可以这么讲？一百年前没这个东西的，是不是？有没有这么大胆？大概也没有。那简单来讲，刚才看了一下哈，整个的圣经的这个解经的历史呢，大概也是到了十九世纪以后才有这种字面上的解释出来。这十九世纪之前呢，教会里面解释都是把它变成说耶稣基督、耶和华、以色列，都是这种解释方法。所以就不看这个东西，不往这方面想，就一下就把它切掉，基本上呢是很不一样的解释方法。所以今天这个解释呢是很大胆的解释，反正刚才大家不喜欢听的话，我赶快结束。好，大概是这样，到这么为止。请问你他们在写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如果要正式讲，这可能都是限制级的内容在讲的，因为他讲了很多的接触，很多的接触。请问你在这个时候他们结婚没有？ 没有， 没有啊，应该是还没有。那至于他们有没有什么，那教会里面谈着就谈到说道德的问题，但我们今天还好，我们就看十个 我们不谈其他的问题，就只看清楚诗歌在讲什么，看明白。两个是自由的感情在自由放，在这个地方特别讲说，你不要去惊动他，不要去，让他自己情愿，自己情愿是一个非常主权的事情，非常主权的事情，好，非常主权。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二首，对不起，好，听到是良人的声音，看到他穿山越岭而来。我说良人好像羚羊，像小鹿。看他怎么描写他的良人，穿山越岭而来，他像什么？像羚羊，像小鹿。再讲哈，没有形容词的，所以用比喻的时候都是用那个实际来比。所以你看看这个男生是怎么样的男生？啊，牧羊人。这个男生健壮不健壮？啊，所以他用的是像羚羊，像小鹿，很活泼健壮的，不是像我们走路这个稳四平八稳的，不是这个走法的。所以呢，穿山越岭，跨老远过来，他站在我们墙壁后面，在干嘛？在看，看谁？在看他。啊，所以你就说，这个男生来了，在看我，在看我，哇，好开心。然后女生就说，女生就讲话，那是我良人对我说。我们再请大家念一下，我良人对我说，念到这念到这里，好吧？我良人对我说，来。好，谢谢。好，这个男生要做什么？约他干嘛？ 一同去 去哪里？用今天的文字，先要他干嘛？啊，比较像私奔是吧？没有哈，也许我给你太多的暗示，其实没有，那不一定。这但是重要的事情呢，这个男的邀女的出去。要出去走走看看玩玩。他说冬天过了，雨水止住。那另外呢，从穿山越岭而来，所以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不是住在附近，不是住附近，所以这应该就是说他这个园子给故宫，这还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所以所罗门又去了那个地方，去了以后就去看他，看他了，他就说起来跟我出去啊。冬天过了，雨水停了，那一般就是因为他们下雨，是在冬天的时候下雨，雨水停了，他说百花开放，百鸟叫的时候，那我们出去。他斑鸠的声音都听得到了啊。然后呢，无花果树渐渐成熟，葡萄树开，我们起来跟我去。跟了一方面邀请他去，一方面就描述他多美。你在磐石穴中，在隐秘处，让我看到你，听你声音，因为你的声音好听啊，你的美面貌好美。好，刚才讲到他像骏马一样，另外讲到他很美的，好，一直说他很美。这一句话呢，虽然没有那个明讲说是怎么样，大概是这个意思哈。然后要给我们擒拿小狐狸，就破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他说小心小狐狸，小狐狸会破坏葡萄园。好， 另外呢，这边讲到说我们正在开发，感情正在发展当中，会有人破坏的，有人出点什么馊主意的，会破坏我们的感情的。他说小心，擒拿狐狸，小心有人会讲话的。好，下面又来了，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观念。有没有这种观念的，说他是我的，我是他的，这个观念大家是不是都很强烈？我以前其实对这个观念很陌生的，因为一个人怎么会愿意属于另外一个人？你是一厢情愿，我可以了解，是两厢情愿吗？但是他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然后他在百合花中百合花中放牧群羊，这里面用了很多的预表暗示。好，等一下我再多讲，下面还会有，我们再重温。大家记住，百合花它一开始用到的百合花是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他自己哈，我是一颗百合花，我的良人等着天起凉风赶快来，好像羚羊小鹿在山上，所以你要转回。他说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也是描述天起凉风是什么时候？一天里面啊，谢谢，应该，应该，谢谢谢谢。所以他就是没有，因为没有形容词的，所以就讲到天起了凉风，一个实际状况。然后呢，日影飞去，哎呀，这个描述真有意思。什么意思？日影飞，没有影子了，没有影子就是黄昏，快就近晚上了。说我也认为是这个时间哈，有人说是早上，我就是不像啊。天起了凉风，好。他说黄昏时候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好，我夜间躺在青草寻找我心爱的，我寻找他寻不见，既然要寻找，有没有在他身边？没有吗？我夜间躺着找不到，我说我要起来去找找找找找，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他已经讲了我心所爱的，爱爱爱爱爱，城中学看见是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爱的没有？他们说什么？他们说没有。好，我刚离开他们，我就遇见他了，遇见他了，这女孩子遇见他，然后做什么？拉住他，怎么样？不让他走，然后呢？领他到家里，然后呢？到内室约会了，继续讲。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爱，等他自己情愿，等他自己情愿，等他自己情愿什么？他在等什么？这个男生有没有跟他去？当然是有了，当然有了。那这个女生是什么样的情形？领他到家里去，在怀着内室，这是什么？那诗歌就是这么写的哈，诗歌就是这么写的。再下来场景换了，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薰的是谁呢？场景换了，所以有对人马上来，这个老远，这个形状如烟柱，呼，看了看了，是所罗门王的轿。这个轿子又是床榻，床，轿子来了，四围有勇士，都是以色列中勇士，手里持刀，上面腰间佩刀，防备。这是他讲所罗门王自己配，轿柱是银色，轿底是金做的，然后坐垫是紫色的，其中铺的都是什么？众女子的爱情。再讲所罗门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是大家都爱的男人，是不是这样子？大概十几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唐皇什么，我们看电影都看到了。那要知道这个时候他已经死了哈，他是耶路撒冷众女子所爱的对象，有一点像 fan 那个粉丝一样。 我们今天不是看那个什么电影明星出来，粉丝围着那个是场景是很夸张的哈，怎么有这种事情？好像是这样的，其实以前就这样的，三千年前，这个女孩子就已经知道了，大家迷恋这个所罗门王是这个样子哈，这样的情形。喜爱众女子，你们出去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他的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母亲给他预备了，所以这是什么？婚宴了，来迎娶他了。所以前面是讲他爱情故事，这一下他们结婚了。注意看那个在下面看的那个文字上转变，好，这个地方是第四首歌，他又继续讲我的佳偶你甚美丽。好，我们一起念好了，好不好？看他整个美丽法。来，我的佳偶， 你的牙齿如金剪毛的一群母羊，其性上来各个都有高声，没有一个上头上吊耳的。你的唇好像是条乌龟，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他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衣裳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兵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铜牌。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误入双生的。我要往乌月山和乳香坊去，直到当天起强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 好，谢谢，我们就暂时到这边哈。注意，我再讲一次，因为他没有形容词，所以都是用描述的方法来做形容，所以他就讲了，你好美啊，你的眼睛怎么样，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呢，头发像什么，山羊群，在那个基列山的旁边，山羊群在基列，糟糕，我们也没看过山羊，所以不知道他的山羊群，所以他头发应该是卷发形状，是不是啊？因为这样子一扔一扔，我是这么想的哈。好，然后讲你的牙齿，你的嘴唇，你的两个太阳，两个太阳应该是两个面颊哈，或者是这边的情形，两个面颊，你的颈项，这颈项又有意思，他描写他的颈项用什么描写？他说大卫的高台，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哎呦，把他脖子描写成什么？很气派的脖子，很气派的脖子。啊，所以他的不知道怎么描写了，就是实际上他一想就讲到大卫，所以这个人必须是王宫里的人，不是平民百姓，怎么知道里面的事情？所以是所罗门应该没错的哈、啊。他说其上悬挂的哦都是，然后讲到他的身材，你的两乳好像一对小鹿，母鹿双生的小鹿什么意思？再一次，你说小鹿不像，这样子不像，不是样子的问题，是什么的问题？好，所以像个小鹿一样，双生的一对小鹿，所以他在看他的身材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描述，像小鹿一样。好，我要去，等到天上下再回来。他在描述他的多美，讲得很仔细哈。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再下来男的继续讲了，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一同离开黎巴嫩。那么换句话讲，这时候他们人在哪里？在黎巴嫩。所以他是从那边到了黎巴嫩把他娶回来的。他说我的心腹离开黎巴嫩，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然后再看我的心腹，所以这是结婚了。刚才那段是讲到了迎娶的样子，马上就讲到结婚，那他觉得他真是美得不得了。继续讲， 这个黎巴嫩是 modern day 黎巴嫩吗？还是 差不多，差不多，就是北边的地方。 所以他在那边有一块田，有一个葡萄园，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说你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他说去那边，从狮子洞有抱山的往下观看。他说我妹子我媳妇，你夺了我的心。怎么个夺法？你眼睛一看呢、啊，就把我迷倒了，给我吃了迷魂药一样啊！你脸上的脖子金链夺了我的心，所以他看他的脖子就觉得美得不得了。这个女孩子脖子很美的，身材很好，非常健美。另外呢，脸也漂亮，眼睛也漂亮，她的牙齿也漂亮，她的头发也美，秀美，但是看起来很高贵的样子。为什么？他用骏马在描述他，他用这高台来描述他。这个是这个女孩子是有高贵的样子，是一个美的高贵的样子。我是这么感觉，也许你感觉跟我不一样，没有关系哈。这反正没有明讲，因为他就是用比形容的这样子，这样子比喻的来形容。他说你这样子把我，而且他的眼睛啊带传神的，你用眼一看我就把我迷住了。他一直讲他的眼睛，继续讲。另外。他说然后又讲了，我妹子我心腹，你的爱情何其美，你的爱比酒更美，你高油香气胜过一切的香品。这女孩子很香，这女孩子的爱情她非是比酒更美。所以我心腹，你的嘴唇低密，好像蜂房低密，你的舌下有蜜有奶，你衣服香气如黎巴嫩的香气。这是男生爱上这个女生对她的描述。那这个时代里学很多东西哈，我觉得我们生在这个时代里，我觉得很有福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我们这个时代里很多东西变了，太多东西都变了，讲感情嘛也变了，跟五十年前的感情是不一样的，五十年的生活形态也变了，生活物质上丰富，资讯也变了，通通在变，每天都在变。我们现在是手机拿着三个月六个月就换了一个新的形式出来的，资讯那么是丰富多而又多，多得不得了。你要查什么资料去查就好，各式各样的吧。感情呢，随你要怎么发展，其实都是一样。特别从台湾或者中国大陆来了美国之后，感觉什么？没人管你，是不是？没有人太多人管你，你变得非常非常的越来越像美国人，很自由的。这种东西我们就越来越能够体会。如果我们是在一百年前的人，我们这种东西不太容易体会，因为我们的环境不一样。今天我们环境变了，确实我也觉得比较容易体会。在这个整个环境里面，他在讲什么东西？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常常经历到东西？至少我在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没有哎，我自己觉得没有。那我在讲的是在讲什么呢？感情的东西是人之间的事情。那我们都相信神创造我们，对不对？神创造了我们，我们的所有的感情里面是有什么样的感情？我们生活，我们这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生在家庭里面，家庭里面有亲情，有父母亲，有兄弟姐妹，然后自己有小孩子，有孩子，这种感情呢，这种里面关系是很奇妙的。这个生出来就有了，你不需要去经营的，不需要去刻意变出来，就是就是。好，这是一种感情。所以父母亲爱你，你爱孩子，这个是很自然的，都不需要加工的，很自然就会发生的，是不是？那还有什么这样感情人存在的？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感情？有朋友，有友情，然后呢，再下来什么样？一定是男女朋友的事情。男女朋友之间的感情，请问弟兄姐妹，是你我们这样讲，所有的感情里面哪一些最强？啊？什么？夫妻的感情最强。好，谢谢。有没有不同意的？两个人其实是陌生人，能够在一起，那个感情这个强烈，强烈超过所有的感情，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感情当你经历过了你就知道，没有经历你不能了解，这是人里面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两个人在经历他们的感情，这个感情是就是最奇妙的事情，两个人当中最奇妙的事情就是这种爱情，就是这个爱情。爱情有多强烈，其实爱情是很怎么讲，这大家都很清楚的，爱情是莫名其妙的。 怎么来的怎么去的搞不清楚，也是不能勉强的。很，所以他在讲说，你不要造型他，不要这样，让他自己发展，让他自己发展，让他自己发展，来了就是来了，强烈到什么程度，慢慢哈，在这个和这个圣经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哈，是我是觉得有关系。那我们等一下再下再继续看下去，我在最后有一张那个 slide 跟大家分享和仔细想。好，这里描述他对他的这种感受是什么样子，继续下去。他说我的妹子我的心腹是关锁的圆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你园内所的等等等哈，这边你园内所种的佳美的果子有各式各样的果子你园中的泉那个女的就说我先看下面就女孩子就说了哈，我们先念请大家念这个来北风啊好，女孩子就说了，她前面讲这些嘛，她女孩子说，北风啊，吹吹吹，南风啊，吹吹吹，吹什么？把我园里面所有的香气都发出来，我里面的香气所有发出来，然后怎么样？愿我的良人来自己的园里尽情的享受。你以为是他的果园吗？你以为他的菜园啊？你以为是在讲什么？这全部讲他自己，至少我是这么解释的哈。全部讲他自己，这是他们自己闺房内的事情。所以他讲我的心腹，你是关锁的园，禁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这讲说这个女孩子对他来讲只有他，好，你是属于我的。用这样子，我是你的。然后呢，他讲说，你所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全部是比喻，因为没有形容词的，全部用所有这些丰盛来比喻。所以呢，他们在房间里是不是很愉快？你自己去想。那你是园中的泉，所以他的爱情非常美。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情。好，继续下去。注意看男子写的，我们念一下好了，好不好？一直到这边，我妹子，好，谢谢。我们这边有没有弟兄姐妹十八岁以下的？没有啊，没有关系。那他就讲了，他说我进了我的园子，采了，吃了，喝了，这是一个重点。什么重点？然后他在这里面，他享受他的夫妻之间的快乐，一切的丰盛。然后他就说这句话呢，我的朋友们，可能是他讲的，也可能是别人旁白讲的，也可能是对我们讲的。多多的喝，多多，也许是 share 所有的爱情的事情，也许，但这句话也很难解释，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最合适的。但是你看到这边，知道他们俩是什么样。这整个卷书在描写他们俩的感情。以今天的角度来讲，我也觉得他描写的挺深入的哈。也是非常现代化的文字，但是这是三千年写的，所以感情的事情呢，让我看到说三千年前感情也是一样的，可以这样子，今天的感情也是可以这样子，这是一个感情的事情，感情可以这样子去。那我们最后看看最后一章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还有话哈，我们继续看下去。第四首诗再下去的时候，好，我深睡卧，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这一段呢，有的解释就是说他在回顾以前的恋爱过程，但我自己倒觉得不是哈。这个我比较觉得说这个是他们婚后的生活，婚后的生活。那因为他前面讲说你跟我一起离开黎巴嫩嘛， 感觉上我觉得这女的并没有离开黎巴嫩，所以她虽然说是结了婚，但他们两个是分开的，我比较是这么解释了哈，因为这样的我在这段我就比较容易解释。好，我身脆弱心却醒，这是我良人声音，突然听到有声音了，那这是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家伙，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给我开门，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所以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晚上，晚上来了，晚上来了，这时候他说，这女孩就说，我脱了衣裳怎么再穿，我洗了脚怎能在玷污呢？哎呦，这女孩子说什么有一点不太愿意的样子，是不是？然后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出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从门孔里伸进手来，在做什么？进不来，想要进来，努力想 try 要进来，这样可以吧？好，那这个要试着进来。他说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给他开门。好，他要开门了，结果开了门之后呢，两个人走了，他转身走了。所以这段时间之内呢，从他起来到预备要开好门，两人离开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寻找他寻不见，呼叫他却不回答，他就追出去了。他说在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夺去我的披肩。好，然后呢他又说了，他又说，耶路撒冷女子啊，我嘱咐你们，如果遇见我要告诉他，我因思爱成病。好，对那个所有的人讲，那些人就讲了，那些女孩就说，你这个极美丽良人比别人有什么好处，你的良人比别人有什么强处，你这样嘱咐我们。就反问他，你爱他爱什么啊？他有什么好啊，他什么好啊，他就讲了。这女孩子就开始描述自己对他的感情。那个谢谢阿环还帮我特别加强那个字，你看都打的重新排过哈，来我们来念一念。哇，他在描写他的良人哈，从头到尾仔细看，他说他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就是最好的。他的头，他的眼睛，他的两腮，他的嘴唇，他的两手，他的身体，他的腿，他的形状，他的口，从头到尾描述完了，有没有看得很仔细？当然有了，当然有了。好，仔细看，他的头像什么金子，至金的金子，头发怎么样？黑如乌鸦，哦，头发很美的，又密又厚。他的眼睛也是清清的，安得合适，眼睛也漂亮，两腮。那这种描述呢，我们都必须对那个描述有点感受哈，所以很麻烦。然后他两只手像金管，像水苍玉，这什么意思啊？用点想象力哈，因为他 在同样的，就是因为没有形容词，所以用比喻的时候就是用比来描述它，这样子一描述以后变得很丰富。他的腿有形状，他的形状是什么？他整个人的样子是什么？他的口极其甘甜，全然可爱。他说这是我的良人，他另外他说这是我的朋友。那所罗门王最出名的是什么？就是他的智慧嘛。他早期的时候就是很有智慧，这个智慧从神来的哈。所有的女人爱他，因为他的智慧是非常的非常非常好的哈。你这女儿极美丽，你娘人去哪里了？她转向何处？我们好与你去，好，那我们就帮你找吧。你既然讲她这么好，我们就帮你找。然后呢，下面一句，我的良人下到自己园中，什么意思？他回来了啊，在园内放牧群羊，在自己园中放牧群，采百合花，什么意思？去想一想哈，我的解释了哈，这是一个牧羊人，他在房间里牧羊，采百合花，采的就是这个女生啊。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属我，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描述他们的感情。好，再下去，男生呢就讲到对他的爱，继续讲哈。我的佳偶，你的美丽如德萨，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着旌旗的军队。哦，这个又是来了。他怎么描述他？他说你美丽像德萨，德萨也就是城，一个城，一个城是很美的城。然后秀美如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是一个城。我们中间可能有人去过耶路撒冷哈，有人上了什么样子？有没有印象？美不美？啊，不晓得，有机会去看看照片。但是他的描述，你好美哦，然后威武展开旌旗的军队，是什么样的美法？不太像是娇柔的美，不像，因为这个不太搭。所以呢，这个女孩子感觉是一个很高贵、很像样的哈。他那个所罗门又说了，不要看我了，不要，因为你看我使我心慌意乱。你的眼睛太带电了，不要看我，不要看我，因为你使我惊乱啊。你的头发呢？头发是山羊群，像在山坡上，刚才也这样描述。你的牙齿呢？漂漂亮亮，没有一颗上的牙齿，整整齐齐，漂漂亮亮。那我们也知道说牙齿要整齐，今年都是什么样，康那牙科医生的手术嘛哈，帮忙这样，两帕子，这两太阳在帕子，如同一块石榴，两人。他说有60个王妃王后，80个嫔妃，并有无数的童女。我比较相信这个时候这个女生对所罗门不是第一个女孩子，这个是所罗门年轻时候的状况。我比较相信这个哈。有人说他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最后嫔妃是多少，总共加起来有1000个人，所以这是他早期的时候，有60个王妃，并有无数的，他已经有这么多女人在身边了。然后继续看下去，但是他说我的鸽子，我的完全，只有这个他母亲独生的，独养他，独生的解释成最宝贝的，所以生养他所宝贝的，所最疼爱的，众女的见他称他有福，帮别人也称赞他，所以这个女孩子呢也受其他人接受的。好，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展开的军队是谁呢？啊，然后讲这个是谁呢？然后下面哈，进入核桃园，看谷中的结果了，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爱的尊长的册中。那我解释这段，就在不知觉他离开了，男的离开了，然后。众女子就讲说，来来来，苏拉密语，来来来来来，使我们观看你，意思是什么？来来来来耶路撒冷，来来来来耶路撒。我比较是这个解释了。那大家可能，那个女说，你为什么要看呢？好像看一个跳舞的女人一样，好像要帮我当作秀在看。她即使基本上我觉得她是有点拒绝，没有说要去，没有要去。好，这个男的继续讲对她的爱情。他说你的脚啊，穿在鞋中何其美好，你的大腿多美， 你的肚脐眼多美，你的腰多美，你的两乳多美，你的颈子多美，你的眼睛多美。你看，再看颈项乳象牙台。好，你的眼睛多美，你的鼻子多美，你的头是多美，你的头发是什么的？你的头发是紫黑色，王的心因这下垂的发，这个什么系住了？就他说你把我，你都把我绑住了，你头发就是美。我所爱的，你何其美好，何其可悦，使人欢畅喜悦，看到你就开心。你的身好像棕树，你的两乳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我说我要上这个抓了枝子，愿你的两乳，你的葡萄累累下垂，你的鼻子香气香如苹果，你的口上好上好的酒。继续描述他多爱这个女孩子，仔细的描述也仔细讲的都是他们俩之间的事情。女的也回答说，我的良人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流入睡觉入睡。我说我的良人你也恋，他也恋慕我。好，我的良人来吧，我们可以往田间去，我可以在乡村住。往哪里去？村庄住宿。有没有讲到皇宫？没有，比较没有的样子。好，早晨起来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等等等，然后风前我们的这样子形成，我的良，这都是我为你所存留的。说女孩子说，我在那边等你。后来他这边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母亲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哎，很有意思啊，跟自己的兄弟亲嘴，在外面看到有没有人讲话？没讲话。但是跟自己情人在这边亲嘴，人家会讲话？会讲话。Get the room 好，很有意思。好，我巴不得说像你可以很公开的展示我的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母亲的家，领你领受教训，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然后我巴不得可以跟你常常这样子啊，他的左手托住头下，右手臂将我抱住。他在讲耶路撒冷女孩子啊，不要吵他，不要让他自己愿意。那继续讲他的爱情。好，这是女孩子讲的最后这一段的爱情，最后的哈，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你母亲在那为你劬劳，生养在那为你印记劬劳。我自己感觉上哈，比较是他在回想这个男孩子也是被爱的。他想到说，你是一个被爱的，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然后下面一句话，我觉得这是很忠心的事情。这里体会到爱到一个程度才体会到这件事情，没有爱到这个程度，他不知道在讲什么，他什么东西，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同印记，戴在臂上如同戳记。这个什么意思？戳记什么意思啊？就是现在讲的 tattoo 嘛，就是 tattoo， 就是把我放在臂上如同戳记，放在心上如印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他在这里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很特殊的事情。我们刚才提到人的感情里面，男女之间的感情是所有人的感情里面最奇妙、最热烈、最疯狂、最不讲道理，但是也是真实的。这种东西你没有发生过，没有办法解释，经历过你就知道。你没有经历到，你怎么讲都讲不清楚的，是不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大家很想了解爱情，谈恋爱，谈什么谈，一旦有了发生了就通通不用讲，都明白了。但是没有明白之前是怎么讲都讲不明白，都是猜测，都是想象，都是不。好，这里就讲到把我放在心上，他说爱情如死之坚强，死坚强不坚强？死就死了，一定死，就没有不改变的。爱是一样的强烈，他用这样的一个描述，死亡的坚强，因为他没有形容词，死亡是一件发生就一定发生的事情，爱就是这样子。记恨如阴间的残忍，记恨也在中间，爱情跟记恨在一起的，所发出的电光发出热量的，两个人在一起会很热的哈。 可以感觉到了，是不是？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爱情是很奇妙的事情，不受环境影响的，是不是这样子？啊，大家有机会去看 Titanic， Titanic 虽然一个很简单的爱情故事，你就看到很多的水，所以重水不能淹没，死亡也不好。时间到了哈，好，爱情不能用钱来买，最后呢就结束了。那么最后大概也是这样子一个彼此爱的那个歌哈。我最后讲一下这个东西，这几卷书呢，这个思燕老师他曾经用的这个那个，我把它借一下哈，讲的诗篇啊、箴言这些比较，我觉得这些是都是智慧书。但智慧书到底在讲什么？我稍微讲一下，这诗篇里面讲到自己生命的问题，对，讲到信心，对，箴言讲到生活，讲到行为，那传道书在讲人生，就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这人生到底是什么？需要思考的哈。这圣经里面智慧书是让人有智慧的。那雅各呢，就讲到只讲爱情。我的解释就只讲爱情，然后呢，约伯记呢是在苦难里面讨论神。其实他们这真正在做的就讨论神，这是最古老的一本书，其中所有的唯一的内容就是讨论神，因为对大家对神不了解就讨论。这是从苦难的中间出来。诗篇里面有中年人、老人写的。这个箴言呢，这三卷书因为都是所罗摩王写，所以他感觉哈，所罗摩雅各是年轻时候写的。箴言中年时候写，传道书老年时候写的，约伯记也是老年写的。我觉得哈，这是所以要有一点年纪以后，一生我们的人生的看法会变。好，再讲诗篇里面，我觉得哈，其实在教我们爱神。箴言呢，爱人如己，爱神爱人如己，这整个在应用范围里面。所以我们读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增加我们自己，会丰富。传道书里面爱生命，生命很宝贵，因为死了就结束了。雅各呢，我特别都讲雅各是讲爱，我们经历到爱，你才可以了解到这个人在那边你心会安，人不在那边你心不安。这个人让你安心和这个人不能安心，是爱的一个很真实的东西。然而我要再讲的唯一的差别，这个爱呢是要跟神发生的，也是一样。如果神是我们心中的力量，我们心是安的，像爱情一样坚固。如果我们的神跟我们之间没有这个力量，我们的爱还不在那边。我只想讲这句话，我们的爱情有多深，就能够体会爱神其实是类似的。你的爱情的感情生活有强到这个程度，你才可以了解爱神可以一样到这个程度。所以你的心安不安和你的感情生活有关系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热烈的爱过，那看看雅各书重新开始。那约伯记呢，是从苦难中讨论神，最后说我亲眼看见神哈，那就是这整个智慧书，我就到这边结束，因为时间晚了哈。那个最后都是就差不多这样的情形，如果有问题我们以后再谈。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这么奇妙的话语，你留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重新看到你在人之间设立美妙的事情。主要夫妻之间、男女之间一切的丰盛也是你所预备的。主要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面继续发展、继续学习、继续领受、继续有新的热情在里面。主要也帮助我们在这个热情里面转眼看见你，因为你在一切的当中你坐着为王。谢谢主，我们要分开，但是愿你的圣灵的感动聚在弟兄姐妹当中，你的平安保守我们。祷告祈求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